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首次发布地理国情蓝皮书，全书共43万字，主要包括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表资源、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等7个专题章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在相关部门整治下，网络直播平台上低俗方面内容不断减少。毕加索巨作以近5000万英镑近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此作品是在艺术家职业生涯多产时期创作。意大利罗马迎来6年不遇大雪，学校和幼儿园于近日停课，就当前情况而言，学校或将持续放假9天。正在滨海新区中新天基生态城积极建设中的国家海洋博物馆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近期工人们已经在陆续返岗。2018年高招体检近日已开始，据悉今年将有6万余名考生参加体检，比去年略有增加，体检主要问题集中在视力不良。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电影内地市场2月份票房突破100亿元人民币。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爱你，爸爸妈妈等着你了。

灯秀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如今呢，年轻人是越来越不想上班了，其实想想看，是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而在父母的那个年代呢，生活相对简单，与外界联系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也看不穿别人的生活和心情，所以呢，根本没有心思辞职了。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互联网发达了，看到的东西也多了，今天看见他出去旅游了，而明天呢又看见谁谁创业了，后天呢还能看见谁谁发年终奖了等等。而互联网带来方便的同时呢，还能让不同阶段的人毫无保留地看到了彼此的生活状态。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的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如果发现船只没有许可证，乘客不穿救生衣，船长与船员等人尿检有问题，立即进行处罚并禁止出海。北京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四月起实施，新增抗肿瘤新特药和儿童药。新版目录适用于本市全体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北京新机场2019年投入运营，根据规划，北京新机场运营初期旅客吞吐量为4500万人次。网易云音乐和华研国际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其中田馥甄、林宥嘉、汪东城等歌曲上线。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尽了世间事，浑作浩涛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年就这样隆重而来，悄然而去了。你的节后综合症应该调节的差不多了吧？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对劲儿呢，试着在办公桌上写下一些励志的句子，比如说不要拖延，一定要做完今天的工作才能回家等等之类的话，时不时鼓励自己，尽快让自己调整状态，重新上阵。

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也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真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压住我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琪。刚才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当年刚出道的孙燕姿，三年时间就发行了七张专辑，迅速奠定了在歌坛天后级的地位。遇见，我怀念的，开始懂了，是很多女生都爱在 KTV 里唱的歌。那时候啊，还流行着一句话，男友周杰伦，女友孙燕姿。 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 要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民航局呢日前表示，到2020年将初步建成系统完善的航班正常保障体系，全行业航班正常率达到80%以上，机场始发航班正常率达到85%以上。今天969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国家海洋局1号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7761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9%，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更加充分发挥职能的作用，为实施乡村的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近透露，将研究定制全国性的学前教育资助政策，学前教育的资助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旅游研究院1号发布数据，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3051万人次，比上年同年增长了7.0%。中国呢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日前，西班牙印象派大师毕加索的一幅画在伦敦拍卖。这幅呢创作于1937年的画作以498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3亿元落锤。2018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近期再次走进了墨尔本，为华侨华人带来了具有浓浓中国味道和情谊的国宝级文化盛宴。 惊鸿，你的惶惑。

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 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市面上一些常见的变速箱，相信网友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而手自一体变速箱也是自动变速箱的一种，但由于其能够进行手动换挡，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车辆具备更好的换挡逻辑、操控乐趣以及燃油经济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车主都将手自一体变速箱车型简单作为自动挡来驾驶，手动模式甚至从未使用过。其实手动换挡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把档位切换到 M 档，然后进行上下波动即可完成档位的加减。切换手动模式时，在车辆行进途中就能完成操作，不必踩刹车，更不必停车切换。最佳的手动换挡模式无疑是拨片换挡，而拨片通常位于方向盘的后方，驾驶员双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完成操作，安全又方便。自动挡车型的换挡时机通常是在发动机转速到达2000转上下，而我们使用手动换挡模式时也可以遵循这一换挡逻辑，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车辆的燃油经济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最适合使用手动模式呢？现在手自一体变速器基本上成了自动挡汽车里的一个标准配置，但是很多车友的车子开了几万公里用的一直是 D 档，不知道 M 档是干什么用的。简单的介绍就是 M 档就是手动挡，车主不用 M 档手动模式的原因就是，一是不懂怎么用，二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用。怎么样，回去要不要好好利用一下自己的自动挡车的手动模式呢？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来 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找些迁就，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回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日记本里页页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 空空，大雨下，不知。 说错，告诉我你在玩我，躲在远处笑我，我在为你坚持不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心理学家的调查显示，平均的每20个人就有一个人遭受过语言的暴力，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语言暴力导致心理疾病，轻者呢患有社交的障碍，重者有自杀的行为。语言很容易伤害一个人，却很难抚平一个人。今天969，我是泽林。作家一书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无意间的一句话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愿我们都能学会思考，少批判，避免成为施暴者。 不想等